Thank you.

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文重 用说，必须要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常言道，多难兴邦要谨记在心间。越王说，二卿所奏，动开茅塞，看得远，见得宽，和算得目不沉重，发人忙醒，我要立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，急忙把旨传，柴草和谷胆，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。誓言有事从，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，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尝尝苦胆，胆色飘饮，我的心已安。到夜晚撤去被褥，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请中 一临深夜各